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热情粗犷的俄罗斯作曲家，浪漫细腻的法国作曲家，他们有一个迷之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喜欢画画。不过他们的画儿没法用眼睛看，而是要用耳朵来听。首先搬出的就是俄罗斯的强力五人团之一的莫索尔斯基。其实他真的并非音乐科班出身，这反而让他在创作当中闲散洒脱，不受限制，富有天马行空的灵气。莫索尔斯基他使用音符是怎么来画画的呢？其实真的就像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图画展览会当中，在那里有很多的图画，它都是用音乐来表现出来的。比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它走在画廊里的这种漫步主题，之后就会出现一幅幅的不同的油画。 非常著名的穷富犹太人，这也是陀螺画展览会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段落。富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就是肥圆的身体，顶着法蜡梳过的油光的亮发，而双手背在背后那种昂首挺胸来回的踱步吧。没错，这正是乐曲在一开始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旋律。紧接着在高音区呢，颤音也是蜷缩瑟瑟发抖的感觉，配合悲凉的小调，就像一个穷酸的老汉正在哆哆嗦嗦地祈求怜悯。一穷一富，一胖一瘦，一高傲一卑微，而图画就这样用音符勾勒了起来。当然了，漫步主题一出现，就马上走到了另外一幅画前。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穿越的其实是俄罗斯和法国作曲家，这些喜欢用音乐绘画的作曲家们。 音画式的创作思维渗透在莫索尔斯基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除了我们熟悉的童话展览会，还有霍焕辛纳的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也是类似这种描绘了当年莫斯科的清晨景色的音乐。那之后呢，其实在俄罗斯里面，像拉赫玛尼诺夫，他也写了很多这种一幅幅的音画作品，比如他的音画练习曲就是用钢琴技巧来描绘的一幅幅的音画。那他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拉赫玛尼诺夫他也是把音乐里的那种浓厚的哀愁表现得壮美动人，辽阔无边，来自于俄罗斯粗犷冷酷环境当中满意的情感。这首协奏曲就好像一条无处宣泄而广袤蔓延的河流，承载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对祖国的厚爱，汹涌澎湃而且柔肠寸断。在音乐当中挥之不去的哀愁其实并不伤感，它发乎于个人的情向，好像更加面向的是广阔的天地。

他的音乐生涯画上了休止符，但他的歌曲传唱至今，他的坚持和努力在歌坛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热情粗犷的俄罗斯作曲家，浪漫细腻的法国作曲家，有一个迷之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喜欢用音乐来绘画。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穿越的就是这些喜欢绘画的作曲家们。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停留在俄罗斯板块，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法国代表团，他们都有哪些位作曲家呢？首先大家会说，就像法国的作曲家里面，德彪西、拉威尔，他们一定是这种代表。是的，他们本身就是印象派的，而印象派的来源起源也是受到绘画界的影响。俄罗斯和法国两个坐卧在欧洲大陆东西两端隔着几千公里互相遥望的国家，作曲家们他们却在音乐上迸发出这种强烈的共鸣。现在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拉威尔他的日出。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象派音乐的开创者德彪西，他曾经在俄罗斯当了一段梅克夫人的家庭钢琴教师，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很多俄罗斯音乐大师的作品，特别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那些大小调音阶、大相径庭的奇怪的音阶，还有呢就是富有色彩性的这种新颖的和声，还有作品当中神秘的东方韵味，这些都对德彪西产生了极大的启发。同时他为他提供灵感的呢还有法国的绘画呀、诗歌呀，所以是将印象派的画家对光影的追求转换成了音乐，像我们所熟悉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版本，林泽的仙女们，我愿他们永生，多么清楚他们轻而淡的肉色在空气中飞舞，空气却睡意丛生，莫非我爱的是个梦吗？马拉美的同名诗作在德彪西这里和音乐交融一起，实现的是一种艺术的联觉，在音乐里听到画与诗歌的意境。还有一部被德彪西自己称作交响素描的大海，用独特的色彩性和声烘托出那种飘忽朦胧的意境，好像是描绘客观的世界，但真的是表现主观的印象。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一段异话，就是巴黎有一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绅士，在欣赏了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时，仿佛真的看到了惊涛骇浪、浪花飞溅的大海的景象，这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当他到海边旅游时，见到真正的大海反而觉得有点不够劲了，带他旅游回来再次欣赏贝多芬交响音画大海，才找到了当初的感觉。而他这个时候惊叹，这才是大海啊，而他所说的这就是音乐。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德彪西的大海。